要聖誕節就要快樂嘅， 係啦， 新年就要進步噶， 係啦， 係唔同嘅每個節日嘅 function 啊，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就喺呢個嘅平安夜啦，問大人問問你先，有冇買到聖誕禮物俾小朋友先？仲需唔需要你買嘅？應該咁， 我平時都買咁多，我就冇專登。在聖誕節買啦，而家咁大個， 但係如果佢哋想買，即係佢哋會暗示嘅時候，你會唔會都買俾佢啊？ 佢暗示即係佢有需要，有需要咪買咯。 如果佢暗示一啲咧，就係大人成日覺得係冇益嘅嘢，你又買唔買？例如遊戲機， 第一咧，我唔係好大人，我係敏大人，我又唔覺得遊戲機咁冇益喎，我自己都玩嘅， 係咪啊？ 我哋阿力嘅，有時我揾佢開會啊，等陣先啦，俾多十五分鐘我打機啊咁樣。 你阿力定你講啊？ 李亚力啊， 哇、哦！李亚力大细路嚟噶，原来 系啊，仲喺度打紧机噶佢，但系佢拎得起放得低嘅，喺打机方面，即系佢唔会系打到 沉迷 嘅，佢会停到嘅。 系、因为咧，好多反而就系我觉得敏达系一个明智嘅妈妈啦，或者开明嘅妈妈，开明嘅妈妈。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成日俾人哋感觉就系话打机呢样嘢咧系冇益嘅。你啊！整坏对眼啊，成日对住个荧光幕，你啊唔专心读书啊，成日顾住打机，即系成日听噶嘛。 唔系啊，其实每样嘢做得太尽， 系 或者消耗得嗱，你嘅体能太犀利嘅，都系冇益噶。你读书都可以读到傻噶， 系都可以冇益嘅。但系咧，我想讲咧，最近咧就有一个嘅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研究，打破咗咧原来咧四十几年里面所有普通嘅人对打机系冇益呢一个嘅调查 讲法。 系啦，呢个讲法就做咗一个研究，咁佢就显示咧，仲要话原来咧，越打机打得长嘅人咧，虽然咧 长命啲， 咁唔系，虽然咧佢哋就未必系唔快乐噶，即系话佢越打机越打得耐咧，系反而开心嘅，所以就唔系大家所讲嘅就话喂，对于佢心理上面或者所有嘢嚟讲都系唔健康嘅。点解咁讲咧？佢就话啦，原来咧个背景嘅前设就系佢访问咗。这个研究咧就系有总共有两批人嘅，咁一批人咧就玩一个叫《植物大战僵尸》嘅和睦小镇保卫战，其实我唔知道咩 game 嚟，但我谂喺英国系好出名啦。 植物就大战啲僵尸， 植物大战僵尸， 咁一定系onion 啦，一定系呢一个洋葱啦，要大战僵尸嘅话， 但唔系 zombie 嚟嘅，佢写住系。 zombie 系啊， 咦，咁系丧尸，唔系僵尸。 但系中文译就系就系僵尸。 僵尸系 vampire 啊。anyway 系唔紧要， 但系重点 系啦。总之呢个 game 啦，就揾咗3274个18岁以下嘅人士去参加。咁入面咧，分别咧，就有头先所讲呢一批嘅人士，就有518个人就玩呢一个 game 嘅，其余2000几个人咧就系玩动心啊，即系我哋成日都听到话最近啲人玩到癫咗疯狂嗰个啦，那个 game。咁咧好啦，咁啊佢哋玩呢两个 game。跟住之后咧，就再做一啲嘅问卷，同埋同佢哋做一啲嘅研究调查。咁喺呢3200几个人里面就发现咗咯，好多人成日会担心小朋友玩完之后影响心理啊，同埋沉迷噶嘛。研究发现，原来玩家喺游戏入面咧获得嗰个满足感咧，我只要喺入面玩一段时间啫，唔理佢长定短都好，总之我系觉得有益嘅，因为佢喺入面可以得到满足感同埋幸福感。但系好啦，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喂，你打机打得长就唔好啊。原来唔系嘅，咁点解会有人嚟会觉得增加咗呢个幸福感同埋满足感咧？佢就话因为呢两只 game 咧都系一啲合家欢嘅游戏嚟嘅，即系成家都可以一齐玩嘅。 咁我都见过我啲朋友咧，一个喺当一个西雅图咁啊，然后就一个喺温哥华咁样啊。咁佢哋就約埋時間，咁其實都係同一個 time zone 嘅。咁呢個唔係，呢個係紐約嚇，一個紐約，一個西雅圖。咁然後佢哋就應該係隔咗 一家人嚟嘅， 係一家人嚟。咁啊約埋時間一齊上去玩有一隻啦，我唔記得咗係，因為我唔係好熟嗰啲 game， 一齊煮飯嘅喺個廚房度。 哦，有好多呢啲，又或者一齊整一間餐廳嗰啲，有好多呢啲噶嘛。係啦，佢就話原來咧，因為而家大多數即係有好多嘅 game 都已經唔再係話打打殺殺啊，或者可能係加咗好多唔同嘅互動嘅元素落去嘅。咁好多人咧有一家人一齊玩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咧而家大多數嘅 game 咧，佢哋都會有一個線上面就係俾人傾偈互動個功能啊。咁因為有呢個功能嘅時候，就大家又可以傾偈，即係譬如我同敏大人喺唔同。 同嘅地方嘅时候，又可以一路倾偈啊，一路又讲下自己生活习惯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因为个游戏入面个角色已经可以互动啦，现实生活嗰个嘅人啊，个主角都可以喺入面同其他人互动。所以咧，因为呢个玩游戏嘅玩家咧，喺入面会有两个快乐嘅，一个就系嗰、个game 入面个主角快乐啦，而自己都可以互动嘅一个快乐嚟嘅。咁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都有讲嘅，佢就话原来咧，有个调查就话，平均啊玩四个钟头动心咧呢一个 game 咧，系令到人更加快乐噶。 嗯， 系啊，即系所以有阵时，譬如已经成日话唔得，你只能够玩一个钟头嘅咋，唔够噶啦。啲小朋友可能会同个妈拗噶以后。 但系咁样、啊，虽然佢话你玩完会快乐，咁、呢个我梗系知啦。唔系啲小朋友会点会继续枕住玩啫？ 嗯， 咁但系你喺玩机快乐嘅时候，你就攞咗啲时间去，咁你有好多嘢可能冇做到噶、哦。 佢哋就讲， 佢点定义快乐先？ 佢就系话咧。会令到佢心理健康上面系有正面嘅作用咯。咁、可能就系我估啊，佢想带出嘅就系话，当一个人心理嘅健康系有正面作用嘅时候，佢做其他嘢都可能有动力啲咯。又或者因为而家成日都讲话，生活上面好多嘢都好负面噶嘛，好多嘢都好攰噶嘛。咁、可以喺游戏机入面你就攞翻啲正能量。 咁啊系，我见我个女有时都会系即系好攰嘅时候，佢会打长机，然后打长机咧，其实人以前就话，唔好玩到咁创啊，夜晚瞓唔着啊，翻梦啊，而家就冇噶。 系咪？ 佢哋玩到好满足，然后佢哋就觉得嗰日咧就好 fruitful 啦，好丰盛啊，然后佢哋就好安心咁瞓噶。 所以咧，今年嘅圣诞节，如果啲妈咪咧即仔女话要买游戏机咧， 可以考虑下， 可以考虑下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感到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和。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我想枯干，那快乐潜伏其影，无限地去闯。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偏偏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细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Lady Sophie。 这首歌回到来了，刚才就说小朋友如果想买礼物的话，阿妈都要考虑啦、另一样东西啦，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好啦，听日就是正日啦，圣诞节啦、有些人可能未买礼物的，又或者可能有很多男朋友成日都不记得买礼物、我想问一下问达，你身边听得多不多这些的 case 呢？ 我哋嗰个年纪已经有啲谂住唔买 嘅，咁灰， 唔好有压力咁样咯。 系，但我想讲咧，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不过都可能真系根据年龄方面就有唔同啦。 系啊， 我早几年啦、我系成日听到啲朋友咧，成日咧临急抱佛脚咧，我要赶住去买礼物俾朋友啊，买女朋友，买俾女朋友啊咁。又或者咧，听到佢哋咧就会系 lunch 或者食 tea 嘅时候，就会话喂。有冇啲好介紹啊？有冇我要買嘢俾女朋友未買啊？買咩好啊？就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話題。 唔係因為你用咗錢又唔中咧，咁、咪就即係唔係雙贏，係雙失、啊。 所以我就成日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哋係咪應該即係所有嘅男士們啦、甚至乎女士們都有啲會嘅，就係係咪應該你真係要留意翻你嘅男女朋友或者你嘅伴侶究竟係中意啲乜嘢而入手，而唔係每一次臨急抱佛腳、下晝嘅時候問啲同事或者問啲朋友，喂買咩禮物好咧？ 喂，但係都 唔同噶嘛。 但係到你去到五十歲咁咧，你同個人咧嗰、那個關係係講緊。十年以上啦、其实即你每一年你唔系净系圣诞节买噶嘛、生日又买，情人节又买，咁啊有时久不久你真系啱啱遇到啦买啦，咁当你一年送五份礼物啦，咁、你十年都有五十份礼物啦，你久而久之咧，你去到一个年纪，你觉得其实佢乜都有噶咯噃， 系 咁好难买到一啲新嘅嘢，而佢又觉得好正啊，除非系 replacement 啊，一个代替旧嘅嘢， 系。咁所以如果係咁講嘅話，問但你贊唔贊成就係、如果你想要嗰樣嘢，直接講俾對方聽咧，我其實而家好贊成 啊！咁少啲浪費嘛， 係 甚至話我咧，不如你我生日你送。送幾手唔知咩股票俾我 咁係啊，咁樣反而 OK 喎。 係啊， 係我有朋友試過啊，生日嘅時候係送份保單俾個伴侶啊。 保單 係啊，即係保險嗰啲啊。 佢幫佢供啊？ 係啊。 哦。 咁我覺得呢個都好 sweet 嘅喎。但係你分手嘅時候， 如果係啊，分手點？同埋咧。通常即系唔好买完之后就不幸咯，因为啲人会觉得你谋杀佢。 系 哇，你上个月先同佢买咗个保单咋？啱啱过咗三十日啦，过咗呢、這个佢就 冇咗啦， 冇咗啦咁啊！咁你仲唔喺动机明显咁样？ 系啦，所以呢一个又要留意系咪？ 同埋唔系咁容易可以随便帮人买保单噶。 伴侣都得噶，好似系 伴侣就得，但系。我感覺上我啲見疏嘅經紀咧，即係譬如我無啦啦幫阿莫莉買一份保單係唔得嘅，如果我唔同佢唔熟啊，或者冇乜關係嘅話、 所以親密嘅愛人就應該得，因為我朋友都幾年前買嘅啦。咁、touch wood 嘅就係咁，佢哋都係好身體健康嘅，到而家都 同埋都未散， 係啦，咁散咗嘅啦， 散咗咁點樣供啊？邊個？ 我冇問到呢樣嘢啊！ 你點樣買份保單？佢一次過嗰啲保單係供幾年啊？定係十年定供一世嗰啲啊？ 我印象中。好似佢系唔知供五年定唔知供几多年，即系短期嗰啲嚟。 短期五年就分手三年，跟住后边嗰两年自己供翻咯。 可能系咁样啦。咁、但系总之就佢哋应该系冇 claim 呢个保险嘅，不过唔紧要。咁但系啦，好想另外一样 有冇爱情嘅保险？嗰份保单就系买我哋几时散，或者即系买我哋唔散。 咦？嗰阵时 爱情健康 嗰阵时 ，Kitty 好似都有讲过，因为英国有好多嘅博彩公司，乜都有得 买 噶嘛。咁、可能到时突然间有都唔奇嘅。 嗰啲国家选总统。桶啊，转完手都有得买噶嘛。 系啊，但好啦，咁啊，再后翻一辈啦，咁啊，十几岁啊，情窦初开或者廿几岁嗰啲咧，嗰啲妹妹仔啊，嗰啲咧，硬系咧就成日好想个男朋友俾惊喜自己嘅。咁但系咧，又唔知道个男朋友咧，成日都好似冇心装载啊，定唔知乜鬼事啦、啊，经常性咧都唔记得咗，或者就头先我所讲，求其买一样或者即刻临时叫朋友买一样，就唔系佢自己心目中想要嗰样嘢嚟嘅，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咧，网上越嚟越多嘅讨论区都有人讲啦，都睇我自己都睇咗几个 post 啦，近排就话，哎呀，我想佢俾个惊喜我。 点知咧佢又唔俾惊喜我，又唔理我，甚至乎乜都冇添。到我大声喊嘅时候，佢内疚啊咁。咁咧网上面结果咧就有几个唔同嘅，就系、是、呢个礼物攻防战啊，叫做。 系。 咁啊，想问一下敏大人啦，因为敏大人作为一个嘅心理学家啦， 我唔系心理学家，心理学学生咁样， 心理学嘅 毕业生咁样， 心理学嘅毕业生啦，同埋就系呢个嘅编剧啦，仲有就系小说嘅作家啦。嗱、嗯，好想问一下啦，以下呢几个嘅 items， 你又觉得 O 唔 OK？是不是真的可以有用的？首先第一个呢，他有讲呢，就是说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第21天效应。其实第21天效应是什么呢？他就说意思就是说，你只要重复去做同一个动作，或者有同一个想法的话呢，那呢这个的动作或者这个想法就会慢慢变成一个习惯的动作。 我听到是14天。 哦 ,14 日。 当然如果你21天就更加巩固啦。 那为了要男朋友买礼物的话 ,21 日呢就真的不择手段地砌了。他就说啦，那他说他叫姊妹们可以怎么做呢？他就说啦，如果你一日跟他讲呢，即只是讲一次呢，他实不记得的。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去催眠他啦，就是首先你譬如看中了个手袋啦，那你就预早一段时间你开始呢有意无意间就在他面前渗给他听啦。哇、哦！我边个边个咧？有个手袋出咗，好似几靓噶咁样。跟住之后咧，好啦，隔多一排啦，即系可能几日后啊，十日后啦，就突然间就掉啲嗰啲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啲 post 嗰啲咧，关于礼物嗰啲 items 俾佢睇。哇！你睇下，又有呢个袋啦，你睇下又出现啦，咁样又暗示俾个男朋友听。跟住再隔多一排啦，佢话直情可能 cap 啲截图 send 俾个男朋友。就譬如嗰啲咩十万个激嬲女朋友嘅理由，但系就礼物篇，即系你氹翻个女朋友嘅，就有啲礼物就圈翻住自己嗰啲嘅礼物个图，又有呢个袋出现啦。咁佢就话用软性嘅方法咧，睇落去好似唔系摆到明同佢讲你想要呢个袋咁，但系慢慢就用唔同方法渗俾你嘅男朋友听。呢、這个袋你一定要眼噶啦。咁呢样嘢得唔得咧？ 我觉得唔好啦。 点解啊？ 点解唔直接讲啫？一阵间你渗咗咁耐，佢又表错情，佢买咗第二个袋， 系 咁你咪又系嬲，跟住佢又系蚀咗钱， 系 咁不如你就喂我追呢个袋啊，咁咯， 系咁好啦。第一个方法唔得， 我否决， 好否决， 唔系因为啲男人真系好谂嘢同女人唔同噶， 系啊，佢真系会买角落嗰、那个，佢见到平啲又差唔多颜色就买嗰、那个啦， 即系佢哋分唔到，等于调翻转啫嘛，佢叫。个女人去买架车咁样，可能个 个女人又买个平啲嘅颜色 差唔多啫嘛。咁其实原牌子都唔同噶，咁样咯，有咩唔同啫？ 好，第一个嘅攻防战唔失败，好啦，之后落嚟一阵间再讲第二个攻防战究竟得唔得呢？ 夜幕下幻想紧贴你。你跟我换伴醒你，凝望月亮倒数下的钟摆，礼盒绑好绑上那柔软丝带，寒冷天气很适佳音歌唱，充值观音气氛 ，A magical winter with you， 来吧共你紧抱多尽皮肤无限甜蜜围住。 追求 跟你走过冬季，不分开求下世。 I wanna be there next to you。 跟你相处也可延续最初的感觉。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涉嫌违反欺诈罪同香港国安法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昨晚获准保释候查。据了解，律政司已经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但暂时未有聆讯日期。律政司回复表示，司法程序仍然未完成，不适宜评论。黎智英昨日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候审，条件包括现金同人事担保共1030万元。除了到法庭同警署报到，黎智英不得离开住所。律政司昨日在庭上即时申请上诉许可至终审法院，遭到法官拒绝。本港新增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再多一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在上个月13日至今日期间，曾经在大厦逗留2小时或以上的人需要检测。沙田沥源村荣瑞楼有3个单位有人确诊，当局会向大厦派发检测样本樽。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圣诞新年长假期要避免集体活动，减低源头不明个案的传播风险。另外，本港再多2名有长期病患的确诊患者离世，分别是一名92岁男病人以及一名属于高危群组的86岁女病人，累计135名确诊患者死亡。平安夜有市民到尖沙咀海旁消遣，同维港景色合照。警方在尖沙咀码头驻守，用栏杆围起升旗杆，现场有广播以中英文版本提醒市民在公众地方需要一直佩戴口罩。现场所见有市民在海旁除口罩进食，亦都有多过2人同行。黄同学形容今年的庆祝气氛好泄气，感受不到节日气氛。往年会同朋友出外庆祝食饭，今年同朋友行街之后回家食饭，心情一般。有摆卖圣诞头饰的档贩话，今年今日的生意是不错，但受到经济环境影响，市民普遍的消费意欲不高，气氛亦都是没有往年那么好。再有国家发现怀疑变种新型冠状病毒，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尼日利亚似乎出现变种病毒株，与英国和南非发现的不同。疾控中心负责人说，正在分析更多的样本，目前正是处于传播早期阶段，详情仍待进一步研究。非洲目前录得超过250万宗确诊，感染数字在过去一个月上升超过10%，当中尼日利亚感染个案上升52%，南非就上升4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80点，升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4，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11美元，卖出1871.8美元。

头先咧就讲咗咧一个咧就系话，哇礼物攻防战咁咧，点样可以咧暗示明示俾个男朋友听，我想要嗰个礼物，希望佢买俾自己做一个惊喜咧咁样。第一个咧就系失败嘅，咁啊简单讲咗先，有一个叫做21日或者14日嘅效应，就系话你经常性喺嗰啲时间里面催眠式暗示明示话俾佢听，你想买嗰样嘢，等佢记得喺心里面。好啦，第二招又睇下得唔得啦，问大人。第二招就话啦。好啦，呢一样嘢就要用好姊妹去做助攻啦。咁点样叫好姊妹去助攻呢？就系佢话要首先咧就系不停咧就开始暗示话俾佢听，你嘅男朋友听，喂睇下阿 Mary 啊，收到呢个礼物啊，真系好靓啊，我觉得佢好正啊，呢个礼物好羡慕佢啊，即系不停去话俾佢听，你好羡慕呢一件事。不过佢就话啦，括弧演技咧要注意嘅。唔可以太過火，即係你唔可以一嚟，哇！你睇 Mary 真係好得啊，咁樣佢就話你唔可以好誇張，你要慢慢真情流露嘅。咁之後啦，就要再借呢個好姊妹個把口，就要個姊妹咧就喺Facebook 啊或者喺唔同嘅地方或者 WhatsApp 啦自己啦寫翻收到呢個禮物嘅時候有幾感動，當時幾咁興奮，而且幾咁感激自己個男朋友。咁啊，我好想買翻個禮物氹翻對方喎，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借啲嘢。咧呢一个嘅同朋友嘅对话啦，就 send 俾男朋友睇，或者自己去同个男朋友讲，哇你睇下 Mary， 哇佢好感动啊，感动到咁样咁样啊，佢而家仲话非常之爱佢男朋友添啊，所以啊我都觉得自己要一个咁嘅袋咯。好啦，敏大人呢、这个桥段你又觉得 O 唔 OK 咧？ 我唔知道，麻麻地呢啲啊， 系即系如果你写剧本嘅都唔会用呢招，因为都觉得呢招好麻烦， 麻麻地呢啲女仔啊， 系。麻烦， 因为你俾咗压力咯，咁嗱，你将你自己同你嘅闺蜜比较，跟然后你又要将你嘅男朋友同你闺蜜嘅男朋友比较，呢、个人比人比死人做乜啫？咁你要咪要咪出声？因为如果你成日要咁啊掟个弯，不可能，即系我唔知啊，可能有啲人系要嘅。如果撞正你啲男朋友，佢系好好用斗狠嗰啲啊，争强好胜咁你就要利用嗰样嘢去达到自己得到礼物嘅目标，咁但系好烦啊呢段感情， 我都觉啊，即系点解唔可以好纯，即系嗰啲叫咩啊？ 系咯， 简单啲咧， 买买俾我啊咁咯， 始终都系简单啲 为好，因为你牵涉到人咧，呢啲就是非嘢嚟， 同埋我唔知系咪咧，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小朋友谂啲嘢复杂好多咧，冇大人咁直接一就一二就二咧，佢哋每一样嘢都谂住，唔好啦，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嘅，呢个袋又唔系太平，咁会唔会觉得我使好多钱噶？即系佢会谂好多嘢，而令到自己讲嘅嘢好婉转。唔知会唔会关 事？就唔系话小朋友嘅，系嗰啲尝试紧做大人嗰个阶段， 系 佢就以为又要好复杂咁样，其实就其实有啲嘢根本就唔使咁复杂，咁啊自己搞到好复杂。喂，但系啲是非咪咁样嚟噶咯？ 系咁啊，系好啦。之后第三个啦，嗱，头先第二个又唔得啦，咁啊快速讲埋第三个。第三个咧又系都系复杂嘅。佢话事前就要做定一啲嘅准备功夫，就系你要 research 咗一个袋，即系譬如当嗰个袋叫卡文牌子咁样啦。咁啊，卡文牌子呢个袋咧，跟住你要睇埋哦。如果门市可能卖2000蚊嘅时候，咁你上网要睇下有冇啲更加平嘅网站啊，即系都系买翻同一个牌子，因为而家有啲嘅袋你可能会喺某啲嘅大型网站度买到噶嘛。咁好啦，咁你就要睇下边啲网站可能平少少，有啲可能哇1800蚊平咗2嚿水咁、咁你就开始 cap 低佢啦，跟住就会开始就无意中咧就同个男朋友讲，哇你睇下呢个袋，佢出咗新嘅袋，但系呢个网站啊平200蚊啊，你睇下几抵，又平又有折头，好难得噶。听闻话佢咧唔知几多几多咩双十一折啊，即系例如嗰啲啦，好快就冇噶啦咁。佢话咧就呢一招就系要突显到就系你感觉上面好似志在必得噶啦，因为你做晒资料搜集，你仲睇埋边度可以平，再加上咧俾人感觉就系有平嘅价钱，同埋有优惠呢一样嘢，系打动个男朋友，等个男朋友觉得自己好似抵咗啊，买嘢平咗啊，好啦，买俾你啦，女朋友。咁呢一个嘅心理战又得唔得咧？ 呢个好啲咯，其实佢又直接啲咯，系呢个 系即系起码你直情话埋俾佢听边度买，唔需要佢麻烦。 系啊， 系即系最好嗰样嘢就系你买晒，佢直接俾钱你添。 会唔会咧？即系你买咗千百蚊，睇情况咯。 边个近咪边个买，总之佢俾钱就得 啦。男朋友，你俾翻千百蚊咯，咁样。咁但系好啦，我想话咧，呢个方法嘅话，就会感觉上面好似冇咗嗰个嘅惊喜。我成日觉得，因为惊喜呢样嘢咧，硬系就系、是、我想买嗰样嘢，暗示透露、到突然间有个 surprise， 个 surprise 就系、是、我真系有呢个袋。我明啲小朋友或者年青人或者。一啲女仔啦，係會想有呢一個嘅驚喜嘅、因為其實畢竟我之前都會成日喺度向往、渴望會有呢一樣嘢㗎。即係就算唔好話情侶啦，朋友方面都係㗎。生日啊嗰啲咧，啲朋友成日都話：喂，你想要啲咩？買嗰樣嘢俾你，我哋夾錢一齊買俾你啊！我成日都話是但啦，冇所謂啦。但其實我係有啲嘢睇中咗嘅，有就係啦，就好似頭先佢哋咁樣，我會不停喺度暗示嘅、但係暗示完之後，最後尾佢哋都係買啲好把鬼嘅嘢俾我。 咁都唔夠 friend 啊！ 或者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又冇錯，即係譬如佢哋知我中意美少女戰士，就會買一啲美少女戰士嘅嘢俾我。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好中意啲實用嘅嘢，即係譬如水壺啊、化妝品啊呢啲，即係實用嘅，我用到筆啊呢啲我用到嘅嘢。我撞佢個鬼，佢哋真係買咗一個 figure 俾我，即係個模型喎、啊。但個模型對我嚟講，我冇意思噶嘛，我唔會拎出嚟擺，我唔會覺得好玩噶嘛。但係佢哋就攞、 佢點知你唔會拎出嚟擺啊？有啲人中意喺人哋成個櫃咁樣擺 figure 噶， 佢哋知道噶，係啊，因為佢哋成日喺度講話攞啲玩具出嚟玩嘅時候，我都話唔使預我，係啊，我唔會玩嘅，係啦，我覺得呢啲嘢好把鬼嘅。 你啲朋友係咪報仇？ 可能係啊，但係最後尾呢一樣嘢就俾我話咗佢，話咗幾年。Write our names in the pillow skies we can meet in our minds if our days got us out of time then we'll fly. 咁啊，呢一个环节咧，好想同问大人讲嘅就系一啲圣诞嘅小知识。 系， 因为毕竟听日都圣诞节啦，今日又平安夜啦。咁我哋头先又讲咗好多关于礼物嘅嘢。咁啊，譬如点解有圣诞老人？我哋之前就有讲过啦，就系、是、因为其实虚构出嚟噶嘛，一个嘅汽水品牌。咁、但系啦，圣诞礼物点解圣诞节又会送圣诞礼物咧？ 呢、这、一个促进呢一个经济循环， 诶，之后就真系咁做啦。 嗯， 系，但系最初点解会就唔系嘅，系啦。 咁啊，我唔知喎，呢个系咪系一个 关耶稣事咯？佢哋话相传嘅故仔。 哦，咁系咪因为呢、这个三皇来朝嘅故仔咧？ 诶、 即系耶稣出世嘅时候啊，咪送咗呢一个乳香啦，唔知跟住唔记得咗添，即 系 啲好贵嘅香料啊咁样，抹药啊，仲有 系， 仲有 Jacob 唔记得咋，系咪黄金啊？ 咩礼物我就唔知道，但系就话一啲珍贵稀有嘅礼物嚟嘅，应该就系敏旦头先所讲噶啦，但系佢哋会叫做堪称东方三博士， 系啊系啊， 系啦、啊，东方三博士。咁话说做咩事咧？佢话相传咧喺二千几年前啊，咁喺百里行嗰度咧就耶稣就出世啦，出咗世冇耐啦，咁有三个神秘嘅人士就出现咯。咁呢三个人咧就被称为东方三博士。咁呢三个神秘人士咧就喺遥远嘅地方咧就准备咗各种稀有珍贵嘅礼物，就送俾呢一个咧耶稣嘅。咁佢话之后啦，因为咧好多外国啊西方国家咧都系以天主教、基督教做主要信仰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咧24号平安夜嘅时候咧就会将一啲嘅礼物咧就摆喺一棵圣诞树嘅下面，咁咧趁小朋友瞓咗觉嘅时候先摆落去嘅，咁第二日嘅时候就俾佢惊喜。原来个寓意就系咧俾大家重新体验一个耶稣啱啱出世嗰一日嘅惊喜同埋欢乐咁话。咁自此之后咧就开始就越嚟越多人就会喺24号呢一日咧就做呢一个嘅传统咯，咁变成一个传统。咁跟住佢亦都话啦，之后咧就已经唔同咗啦，咁啊演变到就系有好多人。有好多嘅屋企咧，逐家逐户咧就会为咗互相全家嘅团聚啊，或者互相去感恩啊，而去送嘅礼物俾对方嘅，亦都之后啦，就成为咧头先问大人所讲啦，啲商家嗰啲就会即刻就出，喂，我今日呢排有特价，俾大家买嘢啦，咁就中呢、这个令到经济上面咧就可以得到一啲嘅效益咁样话嘅。咁佢话咧，原来咧有个嘅少少嘅插曲嘅、哦，咁啊圣诞礼物就讲完啦。但系好想话啦，唔同嘅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过节嘅。咁俄罗斯，你知唔知佢哋又会点样过节啊？ 圣诞节 系啊， 弥撒 唔系，佢哋会食一啲嘢食嘅，系、 哦、 啦。佢哋咧原来圣诞节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叫做神圣晚餐。 嗯， 咁呢个神圣晚餐就系包含咗12道嘅菜啊。咁12道菜咧就系话纪念咧呢个耶稣嘅门徒。咁所以咧系佢哋会喺众会咧有阵时咧将呢个传统咧有时会转移到去新年嘅，但系大多数咧依然都会保留喺今时今日都会继续做嘅。咁、好啦，咁啊另外啦，佢话例如一个叫做严寒老人同埋雪少女嘅拜访。同埋呢个礼物嘅分送等嘅活动，佢哋都会喺俄罗斯嗰度会做嘅。好啦，之后落嚟啦，到英国啦。原来咧有一个地方每一年都会送一棵咧云杉树俾英国 嘅。就做圣诞树嘛。 系啦，不如做圣诞树嘅。而佢每一年都会摆喺伦敦嘅德拉法加广场嗰度，而且佢亦都系全英国最知名嘅圣诞树嚟嘅。 系 系啦，知唔知边个地方送俾佢？好出名，三文鱼。 挪威啊， 系啊， 去挪威的森林啊嘛，因为 系佢就话咧，其实咧圣诞节咧，英国都会拉一个嘅圣诞个拉炮嘅，咁啊做一个圣诞嘅形式嚟嘅，又庆祝圣诞节咁样。咁另外啦，佢就话咧，原来每一年咧，挪威都会送一棵云杉树俾英国嘅，作为纪念咧，英国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支持挪威而去感谢佢嘅，即系去帮佢手而感谢。 送几耐啊？ 佢唔知道，佢冇講明啊，但佢每年都會送俾佢，就多謝佢咯。系哦，咁而呢棵树就永远就系头先所讲摆喺伦敦嘅呢个德拉法加嘅广场入面，亦都成为最知名嘅英国嘅圣诞树啦。咁亦都象征住英国同挪威人嘅友谊嘅。菲律宾啊，俾你估啦，菲律宾原来系 全球都算是數一數二放這個聖誕節假最長， 是這個天主教國家來的嘛。 是啊，但原來他們放假呢不知好像我們那樣就是放了三天這樣的嘛，他12月16號已經開始放假，放成兩個幾禮拜 喎。咁佢放埋我哋農曆年， 放兩個幾禮拜，但係佢哋自己都應該有農曆年㗎係嘛？ 佢哋新年啫嘛，邊有農曆年啫？ 佢哋自己冇講，我以為嗰度開始多華人就會有添。我呢、這個唔知道啊。 我好多地方就算多華人，佢哋唔會係法定假期嚟㗎嘛。你美國都好多華人，佢哋唔放新年㗎。 咁又係，佢哋自己放自己休息。 佢哋自己放㗎啫嘛。 佢哋就話咧，原來因為菲律賓咧就係天主教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咧就擁有全世界最長嘅聖誕季節，即係個節日，即係個假期，直情係叫做聖誕季節添。 哦， 就頭先所講啦，十二月十六號開始就放假，咁咧就稱呢一個叫做禮物彌撒啊，咁佢哋亦都會喺12月24號平安夜嘅時候咧，預先就會準備好曬一啲傳統嘅聖誕節嘅食物嘅，咁一家人一齊就坐喺度就食呢個傳統嘅菜式，包括芝士球同埋呢個聖誕火腿等等。好啦，之後啦，去到瑞典啦，瑞典咧原來 我而家好似瞬間看地球， 係啊，瞬間看四球嘅細嘅聖誕節。 你可唔可以用翻嗰隻音樂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佢就話咧，傳統上面咧，原來咧佢哋瑞典嘅公司咧喺聖誕節前一個禮拜就會邀請啲員工參加咧聖誕嘅自助午餐，即係會請佢哋食 lunch buffet 嘅。咁佢就話咧呢個嘅聖誕節嘅盛宴上面通常都係又係會烤火腿為主。咁而但系另外有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嘅，佢话佢一个嘅惯例就系、是，佢堪称啊，10月24号嘅下昼3点咧，佢哋会开一个迪士，佢哋会开 紧张， 系啊，佢哋会开一个迪士尼嘅特别嘅电视节目去睇咯。 每一年 嘅10月24号下昼3点， 系 就会扭开收音机，唔系扭开电视机，睇迪士尼嘅一个特别节目。 是不是年年都是那個啊？ 我不知道那就但我覺得都幾特別嘅，咁所以無論你喺邊個地方啦，喺香港或者任何地方都好啦，咁都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啦！咁未買禮物嘅朋友們啊，聽朝早啊，好快啲去買啦！ rock。